人如果他是得到了这个实热症，汉朝有一些药陈方，就吃了以后就会大泻一通，把什么热都泻掉这样子的。其实不一定是把热泻掉，就是汉朝时候有一些成药，反正认为病就是要排掉，所以就是要让人拉这样子啊。那就像西方曾经有过放血疗法，对不对？什么病都要放血，就是那时候有一些比较不文明的做法。那他说，如果在这个人身体有很大的燥热的前提之下，你还给他用下法，那我们知道你吃了一些药，哗啦啦拉出一堆东西，你的身体的精液是不是更受损了？那更受损之后，你知道他会说什么症状呢？他说会小便不利，直视失所啊。那这个小便不利呢，因为你的水分都被在肠道那边就被抽干了，那就没有水分分给你的小便啦，是不是？所以呢，他的那个小便自然就没有什么尿可以尿，可是相反的呢，他就会眼睛瞪得直直的，然后还尿失禁，就失手。如果手没有特别标志前后的后的话，手就是小便；如果标了后手，就是指大便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他还会尿失禁呢？其实是这样子，当我们一个人的精液受损太多的时候，我们人好像这个精也好，精也好，都是藏在比较下焦的脏。那我们心肺是比较上焦，我们上次说营卫二气比较靠表面嘛啊，那中间是脾胃啊，脾，那肝肾是比较下焦，所以当你这样子用下法伤阴的时候，其实肝跟肾的这个阴都会伤到。但伤到之后啊，肝肾之阴伤到的人，我们说肝主眼睛，对不对？肾又是肝的妈妈，然后人要有神也要有肾气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人的眼睛就会变成肝，他的肝被烧干了，所以他的眼睛就不能转动了。那中国人又说肾主二便，对不对？就如果一旦你的肾被伤到一个程度，它已经不太能够控制了，所以虽然那个尿很少量，好像不太有尿，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它也会无意识的让那个尿变成流出来的状态啊。所以这是一个，如果是这个风温这种病呢，用了下法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下法之外呢，汉朝还有一些很好玩的流行啊，当然我们现在说好玩啊，它不是，不应该说好玩，那时候也是要人命的啊。那这个就是焙火，就是用火去煲这个人。那这个焙，如果他这个人遭到这个火的医疗是怎么样呢？就像如果你把一个针灸针啊插在身上，然后你在那个针尾巴再烧一坨艾草，把那个针烧得烫烫的，这样就是一种火疗法吧。或者是古时候的烧针是拿那个针直接去烤火，就或者是针先沾一层那种油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一点火把它烧烫，然后再插进去，就有一个热度这样插到你的身体。那后面还有一个说法是还有火运法，比如说用一些烧得烫烫的东西来敷你的全身。就像我小时候感冒的时候，我的奶奶就会说感冒就要发汗就会好，然后就把我包在棉被里面，然后说来跟婆婆打一架，就是她让我小孩子就包着棉被，然后跟大人这样的用力，然后说发了汗会好，就其实都没有好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足够的文明啊，还不知道什么叫桂枝汤，就是要吃了药发汗才会好啊，这样光是发汗也发不出什么东西啦。但是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民俗故老相传一直有的，就是感冒要出汗才会好，对不对？虽然这是一个没有用药帮忙出汗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药至少要针嘛，对不对？什么外观透内观什么的，至少要有一点帮忙的。那可是民俗疗法就是往往是这个缺掉了一些最重要的部分，让留下一些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部分啊，这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他就有一点怕有一些他的这个医疗准则被有一些人用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以至于出问题。张仲景真的是很仔细人，比如说他提到喝水，他就会说，他就很怕他的书会造成一个误解，他就说我们都知道感冒的人如果快要好的时候会口渴，会变得很能喝水，那是一个感冒要好的迹象。但是他说希望读者千万不要笨到因为能喝水是感冒好，所以感冒就多灌水。他说这逻辑是错的，要读者千万不要犯啊。就是 张仲景有讲这些，可是我们现在这些民俗疗法到今天感冒都在灌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就是水已经热水已经很不好了，那冷水更不好，然后冰果汁更不好，然后再恶劣的是什么？冰激凌啊，那冰激凌之上最恶劣的是什么呢？据说是运动饮料，那个能够让所有的病毒立刻传到身体最深的地方啊，这个是最恶劣的东西。可是在喝的人还说感冒要补充水分啊，就有电解质能够让身体有水分，那其实根据张仲景的治则，感冒根本就不可以补充那么多水分的啊，就是水下去的人的身体的元气会被分散掉。那这个他说如果用了这个火疗法的话，这个人会微发黄色，聚则如金弦石彻送。这个微发黄色，将来我们太阳篇在上一些之后，它会有一连串的十几条的条文在讲火逆要怎么治。中张仲景说逆这个字就是医错了，医坏了，叫做逆啊，就是不顺着这个正确的方法叫做逆。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症状，就类似这个发黄的这个事情。那如果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说当我们人体有这种过度的热邪，就这个人已经是实热症了，对不对？我们还拿烫的东西去加到他的身上，那他那个热上加热，那血液里面那个血色素会渗出来，那是一种非常类似那个胆汁的成分，会把人的皮肤染黄的。所以那个血浆就是因为热逼到外渗的时候，人会发黄哦，就黄疸的黄也跟那个有一点关系，所以人会有一点泛黄。那他说若被聚则如金弦持侧动，就是这样子，当一个人又发热又发干到一个程度的话，人是会全身抽蓄僵直的。那这样子，那侧动是什么动作？侧动就是一个字是身体伸直，一个字是身体收紧。那就是有没有看过打到半死的蟑螂是怎么样挣扎的、啊、那就是侧重啊，就是好像发癫痫一样，像发癫痫的人不是就整个身体僵硬倒下去，牙关咬得紧紧的嘛，然后甚至会像快要死掉的蟑螂那样子的动作出现啊，那这是又热又伤到精液的这种会有的现象。他说弱火熏之，那汉朝还有一种疗法呢，是一种很快速但是不太健康的疗法，就是用火烤法，让你全身出一身大汗，有些时候病就会好。但是那种出汗法很伤元气，有的时候用了之后会让人短命。那这个他们通常就比如地上呢，先铺一层什么桃树的叶子之类，反正就是叶子啊，先挖一个坑，然后烧那个叶子，等到那叶子烧完了之后，撒一点水，让它不要太烫，然后就把那个人放进那个坑里面，这叫什么？窑烤番薯，对不对？那这个。那这病人就受到那个炉子的微温，这样的烘着烘着，这样子就会出一身大汗。那已经是伤了精液又在发炎发烧的病人，你放进去窑烤一番啊，那这样出来叫什么呢？烤乳人吗？啊，不是。他说这个一日一逆上瘾日，再逆促命起，就是如果你这样子恶搞一次啊，这个人大概还有几天可以活啊，还能够拖几天。但如果你恶搞两次的话呢，那他的死期就很快了啊，大概是这样的。就张仲景对那个时代的一些民俗医疗法的一个批判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那个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啊。那这一条是这样子，我要跟同学讲，我讲这条，我希望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少闹一点笑话。因为这一条啊，历代的注家啊，就是讲出一大堆非常离谱的言论呢、啊，就是因为这条不好解释，乃至于大家乱讲。那我就觉得我宁愿就是少讲一点，也不想乱讲。但这个地方呢，它是先定义这个病啊，是从阴发出来的还是阳发出来的？那有什么差别呢？他说，如果这个人他是怕冷，可是有烧。那这个有烧这件事代表他的抵抗力有在抗病，对不对？有激烈的抗病，所以这个身体的整个动力的系统有被开机，所以他称为这个状态为发于阳。那如果这个人呢受了风寒，就在那边怕冷，可是呢身体就不发烧，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那个比较激烈的那种 抗病的样子，那就代表这个人的动力的系统没有被开启，他的这个免疫系统是以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在承受这个病的。那这个地方呢，很多住家啊就在那边说，到底什么是发于阳，什么是发于阴？我觉得最基本，张仲景说，一个发热而恶寒，一个无恶恶寒，对不对？都是恶寒嘛。那标示恶寒，基本上就是在标示太阳病，就是这是一个通用，不是一个绝对，但是一个通用。所以我想，这个发于阴、发于阳，我们还是就放在太阳病的框架里面看就好了。因为有些住家就说，哦，发热而恶寒啊是太阳病，他们无热发于阴代表发于三阴，什么少阴、太阴、厥阴什么的。那问题是发于少阴、太阴、厥阴也一样会有的，一样会发烧啊，而且还有很多是不恶寒的，所以根本逻辑上是斗不上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太阳病，我们就当作就是一个太阳基本的太阳的桂枝汤症或者麻黄汤症这种基本的，但是呢它有发烧或不发烧，就是照张仲景写的这样子解释就好了。那这个发烧的是发于阳，不发烧的是发于阴，那这个它有什么差别呢？它就是说发于阳，如果你发一旦开始发烧了，你这个病啊大概就会病七天左右才会好。可是如果你不发烧的话，这样慢慢温温吞吞的病通常六天左右就好了。他就说这是因为阳的数字是六七，阴的数字是六的关系。那这个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现在读的会还觉得很荒谬，因为我们感冒有的人病久一点，有的人病少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哪里还那么乖，是不是汉代的人全部全中国人吃同一种稻米，然后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所以他可以这么准确，就是标准的人类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临床根本找不到这个例证啊，就是感冒一定七天好吗？很难说。那但是呢，这个如果要就一个这篇这个条文内容的考据的话呢，那我就要跟同学说一下这个阳数七啊阴数六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这个典故呢，我们找他那个平行的文献，就是同一个时代的文献呢，我们有新发一页讲义，对不对？那个第十六页的讲义的这个下面啊，那个是陶弘景的那个《辅行诀》，我跟同学上次从前讲过，对不对？《辅行诀》有很多内容跟《伤寒论》是重叠的，代表他们是同一个源头，就是汤易经打出来的啊。那在《辅行诀》在标示它的用药的那个结构的时候，底下这个图啊。这个部分我下次会再跟同学讲，我只是要先让同学看到这一页而已。他这边有写说，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阴退为泄，其数六水数也。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时代的六跟七的数字的意义啊。他说七是火数，那这个六是水数，那这个火数跟水数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行的成数嘛，五行的生数就是什么天一生水，第二生火，天然后第三是生木，对不对？所以水的数字是一啊，然后火的数字是二，对不对？然后呢，天是指在能量的世界这个架构，它还要具现成具体的物质。那在具现的时候，这个成数呢，水的数字是六，因为一二三四五刚好到土嘛，对不对？五行转了一遍，然后六就是水，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种中药叫六一散，就叫天水散，对不对？天水。那还有就是像大陆的有一个藏书阁叫做天一阁，因为天一生水，藏书的地方最怕失火，所以要叫天一阁啊，就是天一生水。那到了水的成数是六，那火的成数是七，所以这个六跟七的基本是来自于这里。可是呢，这个陶弘景的《辅行诀》里面就写说，六的意义除了是水数之外呢，它还带着这个阴退以及泄的意义。那阳的数字呢，有阳进还有补的意义。那这个东西在《辅行诀》的这个内容里面真的是看得到，就是《辅行诀》里面有一个篇章啊，它是讲什么这个补泻五脏的方子，比如说大补脾汤。 大泻脾汤、小补脾汤、小泻脾汤，就是用这个方子可以补脾，用那个方子可以泻脾，然后怎样方子可以补肝，什么方子可以泻肝，有这些汤，对不对？那腑行诀里面呢，凡是大泻什么脏的，就在那个篇章里面，大泻某一个脏的汤呢，一定是六味药。大补什么脏的那个汤一定是七味药，所以他古时候用药的法度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水跟火啊，到底是意义在哪里呢？其实从这些东西，就是好像凡是阳跟阴相比，阳一定会比阴多一点。那等到后面一条，我们看到这个病它要好的那个郁结时啊，也是会看得出阳比阴要多。就是其实啊，仲景学派到今天会变成发展出用很多很多阳药的火神派，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不奇怪，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一再一再在暗示阳比阴要大这件事情。那如果用我们针灸学的话，我们说从手指到手肘之间，从脚趾到膝盖之间，我们不是有所谓的五俞穴、颈行舒筋合？那可是这个颈行舒筋合的五俞穴呢，在我们的阴经，就是什么太阴经、少阴经，这个阴经上面呢，是就颈行舒筋合这五个俞穴。可是在阳经上面呢，就会变成中间还多了一个原穴，就是五个点变六个点，所以阳的部分在属于阳的区块，它好像就比阴要多出一点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认识的这个人体结构啊，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在这个腑行诀里面的那个大补汤，就一定比大泻汤多一味药。那我从前在教中医基础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其实这个五脏之间的这个呼应跟流转，其实是用五这个数字嘛。那让人的身体能够安稳下来，要安稳下来是六这个数字。可是如果你在六上面再加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安稳的情况又会开始变得有动力了。所以七这个数字是属于补药的数字，就是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同学知道一下。就六的话，就会让一些东西安稳下来。所以你要泻肝热、泻脾热，不是等于就是让这个肝跟脾镇定下来吗？所以古时候对这种数字的感觉，他就认为要用六这个数字。那让它更进一步好起来，那就会用七味药啊，这是一个术数。那当然，我对术数是极端外行的，所以我只是在跟同学讲说我在资料上能够看到的部分。那真正这个数字的含义哦，恐怕不是我能够解释的。那这个大补汤，腑行诀里面那个大补五脏汤跟大泻五脏汤啊，它的药味并不是说大泻汤就都是泻药，不是哦。有时候大泻汤也是补药，只是能够让它安定下来的补药。但是大补汤跟比大泻汤一定多出一味药，那一味药是什么呢？是玄附花。这位药可能同学比较少听过哦。玄附花这味药是一个直到今天我们中医还不太能够了解它的内涵的一味药。当然张仲景里面有几个方子有用到玄附花，所以就说哦，玄附花可以治那个人什么打嗝啦、啊、什么东西吞不下去啊，或怎么样，或者治那个人肝啊、塞到啊，所以胀到什么胸口啊，喜欢人家踩啊，就是什么的，就是之类的啊，就是那几个症是用玄附花在治的。但是呢，玄附花在历代本草学家的研究里面，他们会隐隐约约提到一句话，就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上开药的证据说它是这样子，所以那些事情都是本草学家总是会觉得玄附花应该有这个药性，可是不太知道怎么用。那个药性叫做贯通五脏真元，就是这个药性我现在不会用，很多人都不会用。那这个用了玄附花以后，这个五脏就会开始用某一种方法去疏通他们彼此之间。那这个我们只能从汤易经法那些方里面看到用玄附花。那可能大家同学如果有勇气试这个1700年没有人用过的药，你们回去煮一煮啊，然后再把你卖命的经验告诉同学。那大概是这样子。那玄附花这个药能够做到一些我们一般认为中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什么韧带断掉， 就是我们全部它能够蓄精，就我们不是有时候那个韧带断掉，那个韧带一断掉它就会，因为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一定会这头也缩过去，那头也缩过去，然后就变得很远，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西医就会说这样子拉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就干脆两头都刮干净切除算了，换人工了，对不对？现在知道了吧？那这个我们看到西医这样做，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对不对？因为这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没药医嘛，对不对？可是中医像什么少林寺伤科或者一般的明星伤科都有这个方，而且有人在民国初年还用过说有效，只是那玄附花一定要用那个嚼在嘴巴里有点咸味的玄附花，苦味的不行。那基本上的方向用玄附花的根捣碎，但是如果没有根的话就买咸，就到药局买玄附花，像棉花一样，你一定要吃没有苦味有一点咸味的那种才可以用。然后呢把那个玄附花啊、哦、用那个黄糖或者黑糖哦，把它捣成泥状啊、哦，然后呢，把那个玄附花跟糖捣成的泥哦，敷在那个断筋的两头。那据说用过的那个记载是这样子，说敷了之后呢，过一阵子每天敷每天敷，那个断筋的地方会长出两坨小球，然后你继续敷，那两坨小肉球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最后变成一桶两个肉小肉球结成一个肉球，你再敷几天就平下去，那条筋就长回来了。就是很可怕的药哎，就是你不会想到这种，就是无微不微的药能够吃到这种乱七八糟，就是这其实很难长回来的东西。可是，但是我们中国人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说，听说什么每天吃很多蚂蚁的话，牙齿掉了还可以再长，是不是？只是你们不爱吃蚂蚁，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什么陈士铎那什么方啊，就是陈士铎那个方子里面还是父亲主陈士铎，还是很多人都会啊，那方是很普遍的方，就要用啮齿类动物的骨头，就是要拿一只公的老鼠啊把它蒸熟，然后剃到只剩下那个骨头，然后那骨头捣碎，然后做成刷牙粉，然后只要贴在牙龈肉上面，那老年人掉牙齿还可以再长出来啊，就是之类的。那还有什么怪方啊，还有那个接骨最代表的方是什么，就是蓄精是玄附花嘛，接骨是什么，就是自然铜加土鳖虫，就是土鳖虫就是那个我们挖土在底下像一个那个小的那个蟑螂一样在土里面钻来钻去那个东西，那个最好用生的比较有效，你就拿回去低温烘干，这样懂吧？就低温烘干，低温烘干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然后把那个虫跟干燥剂包在一起，然后放几天它就干掉了嘛。然后呢那个土鳖虫呢，因为有大陆的那医学家正在做实验，因为中医的那个记载哦，什么故老相传土鳖虫如果中间砍成两段，它会自己爬到一起再粘回来，然后有中医哦真的这样做实验，就是把它切断然后盖起来，发现虫还真的就屁股找得到头然后粘回来了。那土鳖虫的低温烘焙的粉末再加上自然铜的粉末，据说就是焊骨头的药，就是一旦让你骨头断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伤药，一定要有什么疏导淤血的药啊，什么大黄之类的都要有，因为人的身体有外伤淤血，只要用大黄通大便的淤血才会通啊，那是一些基本，因为有些人他一受外伤之后就大便大不出来，那个大便是跟淤血的那个能量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药，比如说用苏木跟人参防止那个淤血冲到肺里面，因为淤血如果粘在肺泡里面人就不能呼吸，会被闷死哦，那中国人叫恶血攻心啊，其实就是伤到肺。那些有其他一些疗法，但是那一堆方里面呢，那至于什么羊脂浊那没关系，那是麻醉药啊，就是吃了会比较不痛的啦，那个没有也没关系。但最主要就是那一类的伤科药里面如果能够放自然铜跟土鳖虫啊，说是你断掉的骨头如果扶得很正的话，你会在一天晚上里面听到你的骨头滋滋嘎嘎发出声音，然后以后如果再解剖的话发现你断掉骨头是用铜焊起来的。就是中国人这些奇奇怪怪的伤药是很多的啊，因为你知道虚药为发明之母嘛，那你知道武林门派这种东西哦，是不是这种东西啦，就是武林门派他们有时候练功每天什么，比如说练什么铁砂掌啊什么掌，对不对？每天要泡药水，每天要练。那如果今天师兄弟之间过招打断一条手臂，你如果不在一天之内把他医好让他能够继续练的话，他就会破功，就会中毒而死啊，所以他必须要断任何骨头都要一天内痊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需要。那外国人没有练这种功能，所以就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就躺在医院里面让大家在你的石膏上面签名，对不对？ 所以啊，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病还是存在的，奇奇怪怪的药，所以就是那个象征那个从六到七的那个玄复花，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药物。那我们是不是要下课了哦？那这个六跟七还没讲完，可是我们的录影时间已经到尽头了，那我们下课10分钟再继续啊，不好意思。